心，怎一刻我迟了，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。为你湿的泪想留你一岁，说到感情有人懂得转换，有人太绝对。为你湿的泪在午夜梦回，其实明明了解就是在当时解不开世界。 多少故事，多少情绪，多少疑问， 千古以来的为红颜，有多少深深浅浅，痴痴怨怨，缠缠绵绵，不了结局没人能解。为你湿的泪想留你一岁，说到感情有人懂得转换，有人太绝对。为你湿的泪在午夜梦回，其实明明了解就是在当时解不开的结。

到底多爱